千晨同学的生日。 谢谢。我在听天 FM 真我希望聊天室看到大家的这个祝福哈，全部收下，谢谢，非常感谢大家，谢谢王维，谢谢大家。记得今天对我来说是比较的与众不同的一天， 对， 但其实今天对大家来说也很与众不同嘛，对不对？因为假期最后一天了，如果能够翻回到假期的第一天，你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话？欢迎来到听天 FM 真我希望聊天室来跟我们聊一聊。 每一次我们在做这种马后炮的事儿，好像大家内心都会很有感触。 你不觉得每一天我们都在过着国庆的小长假，然后每一天都对小长假有很多话要说吗？ 是的，直到明天突然发现自己没什么话说。好，今天我们抓住这一个尾巴，然后看看还有什么话要劝诫自己的，我们用来先这个迎接下一个假期之前做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哈。 对，假期还有最后半天，还来得及再小小的规划一下。 我们时间往回倒，这一次假期如果能重来，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重来》。 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也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心不曾被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메루아 하스키 이시데룸 하웨룸 이시데룸 바사툼 마티우 나파라스 晴朗的上弦月照亮日记那夜故事期待交接啊，思念追随情节原心底那个缺啊，想想轻轻的飞旋奇幻的画面在最美时间你降临我身边梦成真的瞬间仿佛是错觉把两个世界都连接心无眠星光在问候 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的推荐人蔡国庆。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红红的北京》。

W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All I know is we could go anywhere, we could do anything, girl, whatever the mood we're in. Yeah, all I know is getting lost late at night under stars, finding love standing right where we are. Your lips, they pull me in the moment. You and I alone, and people may be watching. I don't mind, 'cause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right.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like Paris in the rain. Paris in the rain. We don't need a fancy town or bottles that we can't pronounce, 'cause anywhere, babe, it's like Paris in the rain.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with you, Paris in the rain, Paris in the rain. I look at you now and I want this forever. I might not deserve it, but there's nothing better. Don't know how I ever did it all without you. My heart is about to jump out of my chest. Feelings, they come and they go, that they do. Feelings, they come and they go, now with you. Late nights and the streetlights and the people. Look at me, girl, and the whole world could stop.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right.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like Paris in the rain. Paris in the rain. We don't need a fancy town or bars that we can't pronounce, 'cause anywhere, babe, it's like Paris in the rain.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with you, Paris in the rain, Paris in the rain. 一场雨可能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情绪感觉。 嗯， 到雨一直下那儿，到张宇那儿，多么的苦情跟悲情。 是， 但是到了 love、这一块，又好像显得有一种小惬意跟小浪漫。 哎呦，但是一下把我就想说，这首歌怎么有一种夜间的氛围？ 哎， 然后最后确实听到 moonlight 这个单词。 是的， 我觉得感觉是对的。如果在开车路上听着这个歌，还真的会有点说，哎，我要不要方向盘一转？ 对， 我该干嘛去呢？我该在回家好好享受享受。 未来几天下雨的时候，要不要在自己雨中稍微去感受一下这一种小小的浪漫的氛围啊？当然，旁边需要有个人陪着你。 是。 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嗯。 大家还是不那么喜欢雨的。 当然。 今天碰上这样一个好日子，因为前两天实在是太潮太霉了。 是。 要晒晒太阳，所以就见到很多朋友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的。想改名这边说，整个假期阴雨不断，最后一天。别浪费了这美好的时光，抓住假期的尾巴，带娃亲近大自然去。 是，这边吴敏也说了哈，国庆长假七天休息，就首尾两天晴天。老天爷果然是报复我平日想上班两天休息五天的痴心妄想。你说要是早知道我们这一个国庆七天有五天都在下雨，是不是提前得好好安排安排？ 没错，啊，中间就得好好来盘算一下，如果赶上下雨天，有什么样可以有新的计划？ 是， 除了在家里宅着，当然在家宅着，是不是应该提前再给自己准备更多的一些小小的任务啊。 没错， 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休假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天气，尤其是去到一些岛屿的时候，对吧，到了那些东南亚 到了接近赤道的地区、 哎、 阳光毒的时候是真毒、嗯、雨下下来那也是真大，这两天就当在岛屿上度个假吧好不好 好， 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叫做岛屿，感受一下相应的风情吧。 想去看一看，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一只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小溪洒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祖国一首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我，我的家乡充满爱和珍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想去看一看，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一只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沙璀璨的星空，祖国一首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老友，我的姑娘你别想碰，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我的兄弟 说自己家门前就有这么一片大海， 那多好， 每当赶上休假的时候一推门那就是假期， 哟，每天都是假期。 对， 我觉得刚才还跟王薇说这首歌选的真好，我张震岳的声音真的那种度假风， 嗯， 就是他是那种好像吊儿郎当没正形，就算是工作日他翘班也能出去玩，骑摩托呀干什么，反正心很野的那种感觉， 说话都脸吧， 哎，对， 特别适合在那些风景度假村当一个什么导游之类的。 是， 哎， 还得换着地儿待， 他这种风情唱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仿佛他站在了自己家的度假村门口在做推销，抱把吉他非常认真的唱，后边七大姑八大姨穿上草裙跟他一起稍微摇摇欢迎大家。 所以果然他的门前是有大海的， 是这样的 啊， 自然是在这种家乡成长起来的，才会有这样的一种风情能演唱的出来跟情绪啊。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过去这几天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回到最开始有什么想要对自己说的，这边费劲就说，我没有想到六天的时间我吃了四顿火锅。 这个我也有，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什么吃火锅一顿不能解决的，如果不行就两顿，所以其实无辣不欢嘛，很多人都很喜欢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度过假期。但这边还有用户3594刚才发了一个悄悄话，他说假期过后我该出行啊，在家待了七天闷得慌，这是认真审题了，就如果回到第一天他可能想改变未来，他在家待了七天很闷，其实想到如果说能够提前规划重来一遍，想出去玩， 重新查一下， 嗯， 未来七天天气定位不是北京哦，

在我们的森林里，的家人都超级调皮，他们个个都有快乐的魔力。狮子老爷爱讲述，麻雀老老咕咕咕，狐狸啾啾嘿嘿不靠谱。孔雀奶奶爱跳舞，牛爷爷眼睛圆鼓鼓，白天鹅的姑姑从来不服输。虎妈妈好辛苦，猫爸贴心的照顾，暖洋洋的全家福。我爱我的家，为你为他，小小的屋檐下，叽叽喳喳，天大地也大，梦想也大，冒险动物森林一起出发，一路上烦恼你妈妈，我们嘻嘻哈哈，这是属于我的童话。我爱我的家，有虎妈宝爸陪着你长大，相亲相爱的动物森林，吵吵闹闹的根本停不下，童话里的噼里啪啦都嘻嘻哈哈，幸福快乐的家。 这首歌送给所有现在赶上好天气，正在带着孩子准备出门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这些家庭哈，尤其是那些打算去动物园的。刚才这一首歌叫做动物森林，对，然后赶上这样的一个天气，我相信很多人会把最终目的地定在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地方，亲近一下大自然，同时见一见小动物哈，对，最后这一天抓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尾巴，好好的再享受一下最后的假期。来，我们继续把音乐续上，这样的一个 Happy Hour 带来李宇春Happy Hour。 所有快乐，尽快把烦恼赶出口袋。

at Catching Starlight.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懒洋洋的感觉， 想要回到奶奶身边。 是， 对，然后 回到小时候。 没错，你看这边发来的这个冰棍，我觉得搭着再合适不过了 啊，好，充满童趣。对，这个造型， 说这个是动物园的，然后做的冰棍，这是狐猴吗？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猩猩， 是猩猩或者猴子。对 对，好精致的人家最然后后来就有朋友说北京文创的这些小饰品做的是真的好。对，前段时间的时候带着这个家里小朋友去国博，然后去故宫，去长城这些地方。 哇，你很尽职尽责哎。 对，然后还有这个动物园全部都有相应的这些文创的冰糕，吃到孩子最后有点拉肚子。哎过了试试。 我记得你刚刚跟我说，之前说好像去看樱花，也有樱花的冰淇淋。 哎，对， 是吧？ 全部都有。然后他做的是特别的精致，尤其是国博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这种文物上面一些细节，在进行重置跟刻画的时候，你就觉得在冰糕上出现其中的那一些小细节，甚至有一种在看《河州记》的感觉。太棒了，《 河州记》。 哎，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买一个冰糕，我觉得不会失望哈。 对，可惜假期只剩最后一天了哈，就靠看到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新闻聊天室有听友就说了，此时此刻很想听一首蔡老师的歌曲，因为我舍不得。 对、哎、小猪毛毛也说，哎，最后一天有什么想说的，哎，最后的狂欢都是这种心态哈。 哎，但是呢，就是我们确实最近大家经常听节目的话，你会经常听到国庆老师的声音、 嗯、哎，对，没错， 哎，这你就不会心里舍不得 了，歌唱北京、 是不是，你就觉得这个假期永远不会结束、 所以 stay tuned 是不是。 对， 经常听到蔡老师的声音。 这边又看到洛凡依晨说，我其实是作为一个日常比较懒散， 嗯， 但还算自律，我就不太懂你什么意思哈、但是甭管怎么样嘛，可能各方面都会有一点，人就是有些时候寻找在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哈、现在呢，我就喜欢看窗外，有一点资深的小宅、过这个假期大概的一些心情，就觉得说，哎呦，看书追剧这段时间好像追的还真有这么一点累了啊。 哎呦， 累了的话，那你就休息休息吧。 这看了多少本书啊？ 这位资深小宅，跟我们分享分享书名呗，剧名呗，是不是？哎，很多时候自己宅在家，如果今天还下雨的话，这首歌不错。但现在如果开车在路上，看到周围的风景，迎着阳光，不太刺眼的话，也很舒服哈、这首歌来自以利高路的《休息》。 总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带来一种无奈的情绪，又是疲倦的，不想出去。什么快乐不快乐，没那个心情。这不是一场梦，一出电影，追逐生活西风，喜欢的光影，该有的勇气都已经麻痹。海风轻轻吹，温柔的声音，海风轻轻吹。时间在咖啡之前休息，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前清醒。西风虚幻的光影，该有的勇气都已经麻痹。海风轻轻吹，温柔的声音，海风轻轻吹。时间在咖啡之前清醒，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前休息，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前。 雪洒满月光，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写旅途的收场，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你的疯狂跟我最像，哪怕有一天星光不亮，你是我黑夜的太阳，好多话不想讲，好多歌都要唱，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心情热的发烫，燃烧我们的天堂，一辈子有你更勉强，好多梦一起想，好多关一起闯，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不怕受一点伤，不怕日子多奔，心情热得发烫，燃烧我们的天堂，一辈子有你更绵长，好多梦一起想，好多关一起闯，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不怕受一点伤，不怕日子多 说冰棍儿，大家来劲了哈！ 可不，我看到了那个照片， 真漂亮。 嗯， 所有的发来这些冰棍儿、尤其是还有国博的，国博的，你去看那个夕阳方尊的，哎呦，太精致了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中午陪伴各位，想想还有半天呢，是不是？ 可不嘛， 蛮开心的。但是现在要进入到一个大概调整的状态。 是， 今天就算是我们迎着这样的好天气出去玩的话，建议各位别太累，好吧？ 对。但是这边我看到一条留言，我就不明白为啥，他说，为啥最后一天天晴了？为啥前几天不晴？是个意思， 你问谁也给不了答案。 可不， 这个时候只能向天问啊。 对， 没有办法。还有朋友说，哎呦，我真是没休息够啊，有点不想上班。 是是是，看到了、 哎、对，真的休息时间再长、其实你会发现到最后越休息越不够，越休息反而越累。 对， 哎，没准上班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变奏的话，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新的心情。 是， 你就感觉我又初恋了。这种新鲜感哈，来自于五月天，就是我又初恋了。

的嘴，似最怕醉醉，偏见痴心想见你。近满苦泪，旧日情如醉，似醉怕醉醉，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就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这样的翻唱会不会带来不一样的一种风情？ 这首歌因为本来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他翻唱的真的还挺有自己的风格的。 是的， 嗯， 来自于霓虹花园这样的一首《偏偏喜欢你》，偏偏喜欢这样的一个天气，可惜它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是的，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上聊天室说了哈，风吹麦浪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要过好最后两个月。 是， 就是明天不过 哦。嗨，对，今年的最后两个月是吧？ 今年的最后两个月， 反映了一下， 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哈，没毛病。我们等着2022年的这个法定假日啊， 对， 从元旦开始。 没错，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今年的假期有一点余额不足了，但是各位都别担心，因为明年近在眼前， 可不嘛，离元旦还有倒数86天啊， 数得真清楚，各位 是是是 哈。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冯夕瑶，《爱上未来的你》。 爱上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爱上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约定。我从前不相信，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

甜到发腻的一首歌曲， 嗯， 冒着幸福的小泡泡， 嗯， 就叫做 Bubbly 小泡泡，然后里面讲的那些细节的描写，当自己的爱人在身边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个亲吻或者怎么样， 嗯， 你感觉到全身像过电 ，OK， 从脚趾尖一股小电流到来， 嗯， 最后到我的鼻尖，然后会忍不住有一点发痒的时候，鼻子皱起来，哇，那个画面感， 这个形容都非常的细腻了，可以说对， 太清晰了哈， 嗯。我严重怀疑大橘1005可能英语跟我们的王维一样好， 嗯， 这里面歌词里面还说到 guitar 哈，他就说假期最后一天，我想说什么呢？我想弹着吉他，不想上班，不想上班。你看他唱的是另外一首歌， 哎， 嗯， 可以不想上班，那咱们就不上， 嗯， 啊，然后扣钱那是另外一说，啊， 咱们先歇半天， 对对对， 啊，今天还能再休半天。 还有朋友说这边我想继续锻炼锻炼身体了， 嗯， 跟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在哪？这哎， 北海， 北海，估计是在北海， 嗯， 对，然后在那边走一走，转一转，跑跑步，是不是， 嗯， 哈？ 是。他这边看到嘟嘟啊，嘟嘟也是认真审题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想对第一天的自己说什么？说准备迎接我的下一个7天假期，满满的开心。一出了屏幕，现在心情怎么样？ 我们刚才大概给你数了一下嘛， 哎， 到元旦86天呢， 嗯。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倒计时的数据啊，心情如何呢？嗯，好，这边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方大同，《如果爱》。 如果爱没有麻烦，我不会吃不下晚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难。整个世界在转，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地图有东南西北，爱情却不是绝对，跑很远累不累？一加一不是二，想你的无解的逻辑。我不问完美是什么，怀疑是什么，明天你是什么，不后悔。如果爱没有麻烦，我不会吃不下晚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难。整个世界在转，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黑夜有了你更美，让人自愿别会累，越憔悴看不见，我要爬上一座天梯，真心心愿意。完美是什么？唯一是什么？每天我是什么？无所谓。如果爱没有那么烦，我不会吃不下晚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乱。整个世界在转，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Yeah. 有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呼唤说，哎，今儿有没有许巍的歌，到时候出来认领一下呀。 来了，今天最后一天，赶紧像风一样的自由自由一下，风一风吧，是不是？再不风明天还可以继续风 对，我这边看到一个像风一样自由的听友就说了，说假期最后一天，他想说什么，哎，特别绝绝了，说我想循环这七天。 哦，我以为你看到的是那个祝你生日快乐的祝福啊。没有，今天继续还是有很多朋友在最后其实都分享了很多想对第一天自己说的那一些话。 是 最后一天呢，其实也是到现在过半，然后很多朋友也发来了在今天想说的一些图片跟计划，对吧？当然另外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送上的祝福，我们全部都照单全收。 没错， 再一次感谢各位哈。 是的是的， 所有的祝福呢，这个我替千晨表个态，对， 啊，是吗？ 千晨表个态， 你要替我表声态， 就是你很喜欢， 那当然， 啊， 嗯， 这一些祝福， 是是是是， 来自梁静茹，我喜欢。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 路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 看到我们听天 FM 中我熊猫今天第一条留言哈，说如果翻回去对第一天的自己说，那就赶紧的别愣着，这个真的是个白日梦，非常 赶紧动起来，少睡点儿， 哎， 少熬点儿， 少宅点儿， 你不知道最后一天你会有多后悔。 对，然后就发现还真的只剩后悔了。 对对对对对，最后一天的时候或者提前规划一下这样的好天气，该预约的先约上，因为现在你真说今天当天要去哪儿玩的话，你真正门票并不一定真买得上。 对，而且看今天留言发现，其实提前看天气预报也很重要。你不知道原来我们国庆七天只有首尾是大晴天，当中都在下雨。 是，还有朋友这边继续再给我们发来一些其他的留言， 对，说要天天开心快乐的哈。 对，温柔的嗓音，听歌的时候就觉得说现在时间已经停滞，假期也已经停滞了，不错，能有这两个小时让你觉得时间还稍微长一点，更甜蜜一些，就不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哈。 没错， 当然依依同学最后也过来补上了一句说，我呀 还有几个月也要过生日了。 几个月，你着什么急？ 我们就提前几个月祝你生日快乐吧，好吧？ 好嘞， 到时候再说吧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陈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了， 啊、 拜拜， 明天见，拜拜。 却选择沉默，承诺一向脆弱，经不起时间雕琢。故事看得太多，我们难免会沉默，结局不说，已经猜到结果。还好没错过我们故事里的角色，即使没有像脆弱，经不起时间雕琢。故事看得太多，我们难免会沉默，结局不说，已经猜到结果。还好没错过我们故事里的角色，即使没拥抱我也会记得。3000公里见的一面，